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王哥。 大家早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7月30号星期五，首先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2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2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3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北京的北四环至今桥东向西的方向外侧车道是有故障车，后车请注意避让。另外还要提示您的是，目前呢是出现了降雨的情况，路面比较湿滑，请您小心和耐心的驾驶。还要提示您的是，今天是周五，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都是5和0，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今日头条，烟花影响渐弱，京津冀区域的这一轮降雨将会在今天傍晚逐渐结束。 疫情方面的消息，北京新增2例确诊病例为夫妻，初步判断密接654人。 东京奥运及时报，陈梦夺金，孙颖莎摘银，奥运平台前升起2面国旗。 三地热点方面，雄安新区第一部综合性地方法规河北雄安新区条例出台，将于今年的9月1号起正式实施。 北京发布新一轮城南行动计划，南中轴线上将规划建设一批重大文化设施。 河南强降雨导致99人遇难，郑州、新乡、安阳等各地正在开展防疫消杀工作。 文旅方面消息，国家大剧院2021八月合唱节即将揭幕。 国际电讯方面，疫情告急，日本新冠专家组组长苦劝民众增强危机感。 大型系列报道《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今天请听旗帜第20集，陶汪来，我有一个梦想，改变一方教育。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受到热带低压烟花外围云系的影响，从昨天白天开始，京津冀区域呢就出现了降雨的天气。这一轮降雨预计会在今天傍晚逐渐结束。我们来听一听三地的具体情况。 据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雷雷介绍，由于台风外围对流减弱，天气对流的强度没有预计的那么强，所以这轮降水趋于平缓。据统计，从昨天早上6点到晚上10点，北京市平均降雨量为8.9毫米，城区为15.8毫米，基本上是小到中雨的量级。最大降雨出现在朝阳四惠桥，雨量累积为38.8毫米。 那目前呢，这轮降雨过程已经逐渐减弱。北京市气象局发布的消息显示，今天白天北京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东部地区有小到中雨。从预报来看，整个降雨过程会在今天傍晚前后结束，西部会先结束，东部会略晚一些。到降雨结束之后，预计明天傍晚到夜间，北京呢还有雷阵雨的天气。 天津市气象局发布的消息显示，今天白天天津大部分地区为小雨，不过风力较大，东北风5到6级，阵风8、9级转3、4级。回顾昨天降雨，截止到昨晚7点，天津这轮降雨平均降水量为51.9毫米，为暴雨级别。最大降水量为104.9毫米，为大暴雨级别，出现在滨海南江码头。 河北省气象局的信息显示，今天白天河北东北部的一带雨量依然较大，其中秦皇岛、唐山可能会出现暴雨，承德、廊坊有大雨。再来回顾一下昨天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8点，河北除了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邯郸西南部外，其他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降雨，降雨区的平均降水量为16.1毫米。唐山南部、沧州中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有353个雨量站超过了50毫米，为暴雨级别。 其中沧州中东部、衡水东部有101个雨量站超过100毫米，为大暴雨级别。沧县大官厅江最大为 173.7 毫米。 据了解，截止到昨天下午2点，减弱为热带低压的烟花中心位于山东省泰安市宁阳县境内，并且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早晨，烟花将从山东西北部移入渤海，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京津冀区域的这一轮降雨也将会在今天傍晚逐渐结束。 再次提醒大家，尽管呢这轮降雨将会在今晚逐渐结束，但是今年7月份以来呢，京津冀地区的强降雨过程比较多，土壤的含水量大，山区和浅山区山洪、滑坡、崩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较高，因此呢不要前往危险地带、河道、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另外，降雨的时候阵风较大，伴有雷电，也不要在高大建筑物、广告牌、临时搭建物或者大树下方停留。 受到天气影响，昨天北京两座机场一共取消航班110架次。天津机场截止到昨天下午5点，取消进出港航班110班，出港延误8班。 据中国民用航空局空中交通管理局航空气象中心官方微博昨天发布的天气晚报显示，今天10点之前，烟花将影响北京中端区东部和京沪航路北京山东段。其中，首都机场从今天的0点开始到上午8点，天津机场从今天的凌晨2点开始到上午8点，都是有中雨，累计的降雨量可以达到大雨级别。 另外，沈阳、杭州、福州、海口、南宁、昆明等地的机场在今天白天到夜间也会有降雨，提醒旅客在出行前关注往来地区的天气及航班信息，注意出行安全。 以上就是今天的今日头条，协同发展美好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接下来一起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在介绍完雨情和防汛信息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新一轮的疫情防控的进展。28号的0点到昨天中午12点，北京新增2例境外的疫情关联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都是湖南张家界返京人员。北京市昨天召开的第227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目前我国南京等多地出现了本地病例，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建议市民近期减少出京。确诊病例所在的街道和单位人员原则上不允许出京，如果需要出京，需要持有健康宝绿码和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本市新增的2例确诊病例为夫妻，7月20号带女儿同游张家界，7月25号返京，7月28号到发热门诊就诊，两人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阳性。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介绍， 临床分型为轻型，初步判断上述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654人，已落实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措施，其他密接人员正在进一步核实中。 发布会上，庞星火公布了2位确诊者的行动轨迹，请与他们轨迹有交集的人员主动向所在社区单位报备。 确诊病例7月25日乘坐 G486次高铁5车厢，于21点26到达北京西站，从11站台下车，21点31出北一出站口，乘地铁9号线国家图书馆站，换乘4号线至西直门站，随后换乘13号线至回龙观站。 庞星火表示，近期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处于高位，我国南京等多地出现本土病例，传播链已波及多个省市，并发生多起聚集性疫情，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本市报告确诊病例所在的街道和单位人员原则上不允许出京， 建议市民朋友近期减少出京，以京郊和中短途旅游为宜，以室外活动为主。 昌平区副区长佟立志介绍，目前追踪到昌平区内的密切接触者267人，已经全都落实管控措施，并连夜封控管理确诊病例居住的小区龙跃苑2区及周边9个小区的4.1万人。 其中病例居住小区3071人，工作单位所在楼宇1731人，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病例就诊过的相关科室人员67人正在开展检测工作，发热门诊已停诊。 河北廊坊三河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昨天发布公告显示，28号，三河市疾控中心接到山东淄博疾控中心协查函，告知三河市一位居民被判定为新冠密切接触者，并发布了这位居民的行动轨迹。28号，这位居民乘坐公交893路，于当天下午2:09在燕郊逸华小区站下车，步行回到家中。当天下午3点左右，这位居民步行到明润广场物美超市购物，停留约20分钟。购物回家后没有再外出。 那也请以上时间段内与这位居民行程交叉的人员注意，请第一时间与三河市防控办或者三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联系。据了解，这位居民此前已经完成了2剂新冠疫苗的接种，目前已经在集中隔离点进行隔离观察。28号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 从今天上午开始，受到疫情影响的湖南省张家界市所有景区景点关闭。昨晚，湖南省张家界市人民政府新闻办举行了疫情防控专题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截至昨晚的统计数据显示，还有754个旅行团共1.19万人在张家界。对于已经在张家界的旅客和游客，当地将从速进行核酸检测工作。对于计划近期来张家界的旅客和游客，将通过有关渠道及时信息告知，将其劝返或延期前往张家界。 28号上午，掌上张家界发布消息表示，在当地魅力湘西剧场22号晚间进行的一场演出当中，因为观众中有无症状感染者，因此所有的观众都属于高风险人群。 另据湖南省张家界市委市政府昨天介绍，昨天0点到24点，当地新增一例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目前已转运到张家界市人民医院东院隔离医学观察。张家界市相关部门已经安排查密切接触者10人，相关流调排查等工作仍在进行中。 从7月20号南京禄口机场检出9例阳性病例以来，截止到28号的24点，南京本轮疫情累计报告了173例新冠感染者。目前，南京的这波疫情的传播链已经延长到包括江苏、安徽、四川、辽宁、广东、湖南、北京在内的至少7个省份、15座城市。加上这些城市的相关关联的感染者，南京的这轮疫情的感染者总计至少达到190人。 京津冀之声在这里也提示大家，疫情尚未结束，外出一定要提高防护意识。即便是已经接种过疫苗的朋友，也要坚持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少聚集、用公筷等各种良好个人卫生习惯，绷紧疫情防控弦，确保防控措施落实到位。 东京奥运即时报。来关注东京奥运会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奖牌榜。截止到昨天晚间，美国代表队一共获得了14金、14银、10枚铜牌，总奖牌数38枚，居到奖牌榜的总数第一。中国代表队取得了15枚金牌、7枚银牌、9枚铜牌，总奖牌31枚，位列第二。俄罗斯运动员代表队获得了8金、11银、9铜，总奖牌数28，位列第三。在金牌榜方面，中国代表队和东道主日本代表队目前都收获了15枚金牌，并列第一。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看点。在今天的比赛当中，田径、游泳、赛艇、射击、自行车、网球等项目将一共产生21枚金牌，并将产生女足4强。总的来看，中国今天的新夺金点并不太多，因为把握最大的2项已经在昨天提前锁定。谁能在内战中夺得乒乓球男单和羽毛球混双金牌，成为唯一悬念。 昨天连夺2金的游泳项目也值得期待。今天汪顺在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当中排名第一，晋级决赛。他在决赛当中呢，有望冲击金牌。此外，今天在东京有名体育馆开战的蹦床比赛当中，大赛经验丰富的刘玲玲、朱雪莹将代表中国蹦床女队参加奖牌的争夺。明天，董栋和4届世锦赛男子个人冠军高磊将会代表中国队征战蹦床男子个人项目比赛。从2000年正式入奥以来，蹦床项目一共诞生了30枚奖牌，中国队是获得奖牌数最多的队伍，一共收获了11枚奖牌。也期待在今明2天的比赛当中，这一数字能够有所增加。 除了对奖牌的争夺之外，羽毛球项目将会在今天决出女单4强。中国队的陈雨菲、何冰娇有望在半决赛会师。男双半决赛中，李俊慧将搭档刘雨辰，将迎战马来西亚组合。 另外，中国女篮也将在今天迎来本届奥运会的第二场比赛，对手是世界排名第二的澳大利亚队。 此外，今天共产生48枚金牌的田径赛事拉开了大幕，男子1万米将会成为田径赛场上的第一块金牌。作为男子5000米和1万米两项世界纪录的保持者，传奇选手乌干达运动员切普特盖将向金牌发起冲击，中国田径队也将力争有所突破。 再来回顾一下昨天的精彩瞬间，因为来自河北石家庄的00后小将孙颖莎在半决赛中以4-0横扫了东道主选手伊藤美诚，昨晚的乒乓球女单决赛就成了中国队员之间的强强对话。最终27岁才第一次站上奥运赛场的女乒世界头号种子陈梦以4-2的总比分击败队友，如愿捧起金牌，孙颖莎则将银牌收入囊中。而被孙颖莎阻击的东道主选手伊藤美诚，在当晚的早些时候进行的铜牌争夺战中，以4-1击败了新加坡的31岁老将于梦雨，获得了铜牌。详细情况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齐良博发回的报道。 我觉得我的时代到来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这一刻等挺久了吧。 昨晚东京奥运会乒乓球女子单打决赛，中国选手陈梦战胜了自己的队友孙颖莎，拿到了女子单打这枚金牌。陈梦在拿下最后一分后发出怒吼，紧接着奔向看台，和主管教练马林紧紧相拥。重新回到赛场上，陈梦与孙颖莎共同举起了5星红旗，向在场所有人致意。继去年女子世界杯后，时隔8个月，陈梦又一次获得了世界三大赛单打冠军。27岁的她，在进入国家队的第14个年头，终于拿到了分量最重的一个冠军。发布会上，为中国乒乓球队包揽东京奥运会女单冠亚军的陈梦和孙颖莎赛后表示，会师决赛彰显的是中国乒乓球队的强大，尤其是疫情之下的艰苦备战，体现的更是伟大祖国的强大。陈梦介绍说， 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吧，真的体现出了中国的强大，包括这次的金银牌都是中国队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这几年的努力没有白努力，该付出的我们也付出了，这也正是中国乒乓球队的强大。在这几年的过程当中，其实自己经历的还是很非常多的吧，从输球一直被质疑到今天的夺冠，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多难其实只有自己知道吧，所以在这一刻我也想对自己说，今天你真的做到了。 对于27岁的陈梦来说，终于拿到冠军为自己证明，而对于20岁的孙颖莎而言，未来可期。 除了陈梦和孙颖莎之外，马龙、樊振东也提前锁定了乒乓球男单的冠亚军。在昨天进行的男单半决赛当中，世界排名第一的樊振东迎战了中国台北队年仅19岁的小将林云如，两人旗鼓相当，最终樊振东以4-3艰难战胜对手。 另一边，大满贯得主马龙在与德国老将奥恰洛夫的比赛中，也同样是苦战了7局，赢得并不轻松。技术统计显示，二人全场得分比为69-68，马龙只多1分。马龙对于对手的评价是有很强的技术能力，很坚定的意志品质，认为这就是奥恰洛夫多年以来一直是中国队主要对手之一的原因。 至此呢，中国代表队的两员大将樊振东、马龙再一次成功为征战东京奥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提前锁定了1金1银，二人的巅峰对决将会在今晚打响。 不只是乒乓球可以提前锁定两枚奖牌，在昨天举行的羽毛球混双半决赛中，中国队的郑思维、黄雅琼以及王懿律、黄东萍也分别战胜各自对手，同样做到了这一点。今天两队组合将会师决赛，产生本届奥运会羽毛球赛场上的第一枚金牌。 另外呢，男单卫冕冠军陈龙在昨天的1/8决赛当中击败了马来西亚选手李子嘉，11号种子选手石宇奇也同样战胜了对手，来自印度尼西亚的乔纳坦。 女单1/8决赛这边，美国选手张蓓雯先胜中国女将何冰娇一局之后受伤倒地，只得退赛。而另一边，陈雨菲作为头号种子直接晋级8强。 男双呢，是中国羽毛球队唯一没能在晋级赛当中拿到两个参赛席位的单项。不过，独苗李俊慧、刘雨辰在昨天延续了稳定的发挥，挺进了4强。在今天将要进行的半决赛当中，李俊慧、刘雨辰将会迎战马来西亚的组合。女双1/4决赛当中，2号种子陈清晨、贾一凡与头号种子日本组合广天彩花、福岛游记提前相遇。凡陈组合开局失利，但是随后以2-21-10逆转获胜。

男女混合接力决赛将于31号上午进行，让29号刚刚拼下两块金牌的张雨霏有了更多时间休息和调整状态。展望决赛，张雨霏透露目标是保三争一。 另外，孙家俊也在昨天的男子100米蝶泳预赛当中呢，排在第16，惊险晋级半决赛。汪顺在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当中排名第一，晋级决赛。他在今天的决赛当中呢，有望冲击金牌。刘雅昕和彭旭伟则是在女子200米仰泳预赛排名第5和第7，晋级了半决赛。澳大利亚选手麦基翁领跑这一项目。 再来关注中国女排。历经5局苦战，中国女排昨天未能从俄罗斯队上身上拿到他们在东京奥运会上的首胜，而小组赛仅剩2轮。郎平在赛后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这种局面是他所没有预料到的。 虽然在5年前的里约奥运会上，最终夺冠的中国女排在小组赛阶段也是跌跌撞撞，取得了2胜3负，但是在东京奥运会上没有开张的情形呢，显得更差。甚至可以说，中国女排的东京之旅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关于这场比赛，中国女排出现了什么问题？接下来的比赛又将如何去应对？今天的京津冀名嘴说奥运，我们请到了北京广播电视台播音指导、著名体育记者梁岩，来听听他的看法。 京津冀名嘴说奥运。 中国女排又输了，这是大家非常不愿意看到的一个局面和结果。刚输第一场土耳其的时候，大家说，哎，这有点像里约奥运会的时候那个周期哈。但现在的3连败，这确实和上次还是不一样了。尽管说对俄罗斯队的这一场比赛，我们的状态有所缓和，最后呢是功亏一篑，但实际上这里边呢有2个原因吧。一个是客观因素，一个是主观因素。客观因素，我们的一号主攻手，这也是世界级的主攻手朱婷确实有伤。大家在电视转播当中可能看到他那个手腕上缠着一个绷带哈，这个绷带呢比较固定，那是会影响他的发力的。特别是呢，朱婷不是像世界级的另外一些主攻手，比如说韩国的金软景啊、意大利的埃格努啊，他们那种生往下勒，凭实力往下砸的，而朱婷靠的手指手腕的一些变化打出多变的线路，但现在这些技巧它基本上不能够像原来那样自如的去使用，那对一个主攻手来说，对于一支队伍来说差别就大了。特别是郎指导也说差了一个档次，也有人这样评价，中国女排有了朱婷它是一个一流的球队，没有朱婷可能就是一个二流的球队。所以对于中国女排来说后面就更困难了。这个组其实最为强大的是现在成熟起来的意大利队，那么如果意大利队这一关过不了，那可能中国女排就要真的是小组第5名了。所以对于中国女排来说，31号这场比赛是一个考验，拿下意大利队那我们还有进入前8强的这个希望。但是好在和俄罗斯队的这场比赛当中，我们的状态是有所恢复的，大家对这一届的奥运会是逐渐在适应。那么另外一个主观因素呢，大家也应该看到现在世界女排的发展变化是很快的。原来我们认为的欧洲的一些二流的强队现在逐渐的都强大了起来。比如像土耳其队，我们第一个输掉的，输的是那么的干脆啊，不是说我们慢热，而是确确实实对手呢压制住了我们。土耳其的女排的联赛叫土超，这是全世界最强大的联赛，因为所有的好手，包括我们的朱婷，包括韩国的金软景等等这些队员呢，都在土耳其联赛去打球，所以他们也集中了这么多的高手，所以他们也学习到了很多，所以土耳其女排的进步是非常明显的，和几年前他们在世界大赛上的表现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我们必须发挥到极致，全部的运转起来，我们得像美国女排那样润滑，我们还得有像土耳其、像意大利那样的强劲的进攻火力，我们才能够在比赛中发挥出叫做正常的水平也好，是超水平的发挥也好，才能去战胜。但恰恰我们现在的这套体系显得慢了。现在所有的欧美的女排都在学习欧美的男排，就是快，比如说发接发，拦防体系、进攻体系都是要快速的，而我们现在呢显得相对的迟缓了一些，所以这也对中国女排呢整体的发展吧，我们的进步慢了一些， 所以主客观的因素都有。我觉得呢，中国女排曾经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很多的快乐啊、也创造了很多的辉煌。我们既然可以分享他们带给我们的快乐和荣耀，那么我们也应该能够分担他们失利所带来的痛苦。作为球迷，应该对他们更多的包容和理解。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啦！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再来关注三地热点。雄安新区的第一部综合性地方法规昨天表决通过。在昨天闭幕的河北省13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上，河北雄安新区条例全票通过，将于今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三地热点，我们就来关注这部条例。 作为雄安新区第一部综合性法规，条例通过立法的形式保障了中央和河北省关于支持雄安新区的各项决策部署，引导和规范了雄安新区行政管理体制、高质量发展、改革开放等关键性综合性事项。详细情况，来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高丽红、葛薇发回的报道。 河北雄安新区条例是我国第一部关于支持雄安新区改革创新和建设发展的综合性法规，明确了管委会及其内设机构的法律地位。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周英： 条例明确雄安新区管委会是省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参照行使社区的市人民政府的行政管理职权，行使国家和省赋予的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 条例的出台发挥了立法试验田的作用，为确保一张蓝图干到底提供了重要的法治保障。据介绍，条例充分借鉴了深圳、浦东、滨海新区等改革开展先行区的立法经验，将新区规划建设中形成的有效经验做法及时转化成法规规定，紧扣非首都功能疏解和雄安新区规划建设持续推进实际需求，对包括管理体制在内，重点从规划与建设、高质量发展、改革与开放等八个方面进行了系统规定。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周英： 条例进一步强化了对雄安新区各项规划执行的刚性约束，规定新区规划建设应当坚持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刚性约束条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严格保护永久基本农田，严格控制城镇开发边界，构建蓝绿交织、和谐自然的国土空间格局。关于高质量发展，明确雄安新区实行产业准入制度，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现代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新材料、高端现代服务业、绿色生态农业等高端高新产业。关于改革与开放，坚持大胆突破和与法有据相结合，实现了改革决策与立法决策相衔接。 据了解呢，条例共有10章80条8000多字，第一次将雄安新区有关规划上升为法律规定。雄安新区肩负着打造体制机制新高地的重任，条例着力赋予新区更大的改革自主权，用20条近四分之一的篇幅总结吸收土地、金融、人才等各领域最新改革成果，通过立法来保障这些举措，鼓励新区先行先试，确保做到雄安市雄安办。比如人才方面，条例规定赋予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收入分配自主权。 北京城市南部地区也在昨天迎来了新一轮的5年规划。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北京市发改委昨天联合召开推动城市南部地区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1到2025年新闻发布会，第四轮城南行动计划正式发布。 据了解，这一轮的行动计划的标题由促进加快发展调整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其中，南中轴及其延长线将规划建设博物馆群、中央芭蕾舞艺术中心、中国杂技艺术中心等重大文化设施，丰富百姓的生活。北京在2010年开展了城南行动计划，十年间，北京南部地区的生产总值由2296亿元增长到了5592亿元，增长了1.4倍。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行动计划提出聚焦一轴两带多点城市服务功能组织构架，发挥重大功能性项目带动作用。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李素芳表示，未来在南中轴及其延长线将布局更多大国重器。 一轴即南中轴及其延长线，规划建设博物馆群、中央芭蕾舞艺术中心、中国杂技艺术中心等重大文化设施。两带是南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带和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南段，在现有四个千亿级产业集群的基础上，未来五年将再推动形成生物技术和大健康、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创新、机器人和高端装备等四个千亿级产业集群。 城市南部地区是首都的南大门，包括丰台区、房山区、大兴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今年上半年，大兴国际机场空运量达到1400多万人次，排名全国第11位。大兴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高念东介绍， 大兴机场临空区啊，50个平方公里，包括2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十四五”期间，我们每年至少大概要投入280亿的固定资产的投入，来启动我们的综合保税区、物流区、国际航空社区与国际生命健康社区等四个重大社区，推动机场和产业和城市的融合。 丰台地处一河两翼腹地，既是一主又占一轴。新丰台站今年将建成通车，成为轨道上的京津冀的重要节点。而丽泽金融商务区作为三环以内最后一块成规模集中建设区，将与金融街联动发展，构建以新兴金融为主、科技和专业服务等为辅的产业体系。目前房山区已经编制完成新一轮城南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和重点任务清单，将建设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良乡大学城，完成大学城拓区。 城市发展不仅要追求速度，更要追求质量。随着整个社会对环保的要求越来越高，新能源车成为了不少车主的新选择。同时，大家对于充电桩的需求也越来越高。昨天，位于天津市西青区的金门湖新能源车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据国网天津电力营销部副主任陈天恒介绍，这处综合服务中心不仅可以容纳71辆不同品类的新能源车同时充电，还能实现自动储能，满足电网调峰需求。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广播电视台的报道。 金门湖新能源车综合服务中心能同时容纳71辆新能源汽车充电，不光是充电桩数量多，而且种类齐全，基本涵盖了市面上所有品类的新能源汽车，还包含快充、无线充和机器人充电等五种不同的充电模式供市民选择。 充电并不需要排队，大概用了40-50分钟，比平时在家里充电的话能少一半的时间。 充电成本要比其他地方要低一些，充电过程的时候对电池出一些安全检测的报告。 除了快速充电、电池安全检测外，服务中心还是一个绿色建筑，屋顶、车棚上的光伏板、地下的热泵以及储能充电桩等设施互联互通，实现光伏、储能、充电、换电。比如搭载着车网互动技术的 V2G 充电桩，在电网负荷低的时候插上充电枪自动储能，当电网负荷高的时候，动力电池的电可以反向释放到电网中，既满足了电网调峰需求，又可以帮助车主获取差价，算下来能降低约30%的充电成本。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广项目的示范成果，为百姓美好生活充电赋能。 在城市精细化治理方面，河北将加强快递包装的绿色转型，完善再生资源回收网络。在日前举行的河北省13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联组会议上，河北省生态环境厅、省住建厅、省农业农村厅等9个部门负责人就快递包装瘦身、强化再生资源网络等问题现场应询。来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高丽红发回的报道。 针对如何实现快递包装绿色转型问题，省邮政管理局局长周兆华解释说，现在我省正在推动邮件快递包装的减量化、标准化、可循环。 已经连续3年开展邮政快递生态环境工程，主要是积极推广电子面单，45毫米以下的瘦身胶带，胶带宽度减少1/3，可循环快递包装箱中转带 可降解的塑料包装袋等绿色包装产品，组织邮政快递网点设置包装废弃物的回收装置。 截至目前，我省邮政快递业已经实现了电子运单全覆盖，基本淘汰了一次性塑料中转袋，企业采购可循环快递箱达49万个。对于再生资源回收绿色发展，省商务厅副厅长徐艳平表示，我省再生资源回收存在着组织化程度不够高，回收网络不够完善，回收模式相对落后，分拣处理方式较为粗放，政策环境尚待优化等问题。对此，我省将完善回收网络，分类发展回收主体，创新回收模式，提升技术装备水平， 鼓励使用像智能筛分、风选、光学识别这样的新技术，包括人工智能，促进专业回收的精细化和高效率，引导回收企业提高预处理能力，确保再利用的安全和规范。 关注更多 3D 热点新闻，您可以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河南的汛情。河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在昨天下午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从16号开始到昨天中午12点，河南的这轮强降雨造成河南150个县市区、1616个乡镇、1391.28万人受灾，因灾遇难99人，仍有失踪人员在进一步核查当中。郑州市新增遇难人数26人，其中新密18人，荥阳8人。 在防汛抢险救灾方面，7月28号当天，河南全省共有抢险救援骨干力量3.9万余人，救援及抽排水装备3000余台套，参与转移群众、城乡排涝等救援任务。郑州、新乡、安阳等各受灾地区正在积极开展防疫消杀工作。 目前正值暑期旅游旺季，对于外出游玩的人来说，除了要做好疫情防护措施之外，交通安全也要注意。昨天，公安部交管局公布的典型事故案例显示，七月以来发生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事故，特别是造成群死群伤的恶性交通事故上升明显，且反映出乘客没系安全带加重伤亡后果。 有研究表明，规范使用安全带能够将交通事故的死亡风险降低到60%到70%。当前，我国正处于暑期、汛期和假期。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客运企业和客运驾驶人要坚决履行安全主体责任，提醒督促乘客全程系好安全带。私家车驾驶人呢，要自觉规范使用安全带，无论是前排还是车辆后排乘客，都要全程全员使用安全带。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来关注冬奥会方面的情况，北京市政协昨天就冬奥相关提案召开了市领导督办重点提案办理座谈会。北京冬奥组委、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通报了关于疫情常态化下筹办好2022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重点提案办理情况。 会议透露，借鉴国际奥委会仅对东京奥运会的做法，北京冬奥期间预估境入境人员将降为3万人以内。北京冬奥组委与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将共同制定北京冬奥会防疫手册，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下半年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牵头，拟以冬奥会医疗卫生保障为主题，在北京市延庆区再次开展京津冀3D卫生应急综合演练，加快推动京津冀卫生应急一体化进程。据了解，各有关部门充分理解和吸纳提案内容，按照提案办理统一要求，有序推进办理工作。 崇礼5000余亩冬奥核心区的绿化工程目前基本完工，正在进行最后的补植修整。据介绍，冬奥核心绿化工程包括从崇礼城区到太子城沿线生态廊道1、2期绿化项目及太子城核心区绿化项目，其中生态廊道1、2期绿化项目共计3600多亩，太子城核心区绿化项目近2000亩。 崇礼区林草局总工程师杨建忠介绍，他们利用原有水系在马帐子村、二道营村和太子城遗址设计了3处水面景观，周边栽植桦树、绣线菊等乔灌木，建设木栈道和亲水平台。此外，17.6公里的自行车道贯穿其中，并打造了5个绿化节点，游人可以尽享野趣。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8月3号到21号，国家大剧院2021八月合唱节将与首都观众见面。全国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23个艺术团体将会带来13场合唱音乐会。本届音乐节的主题为大地天籁，多个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将集中亮相。其中歌唱家龚琳娜与作曲家老罗创排的24节气古诗词合唱音乐会将会在8月15号上演。 中山音乐堂打开艺术之门暑期艺术节将在8月份上演多场舞台演出，包括交响、民乐、歌剧、芭蕾等艺术形式。届时，天津歌舞剧院话剧演员宗平、指挥家范涛以及女高音歌唱家宋元明等优秀的艺术家们将为观众朋友带来包括音乐会和朗诵会在内多场精彩演出。在中山音乐堂为大家带来暑期的视听盛宴，请大家拭目以待。 由北京宣传文化引导基金资助，北京市文联回天题材文艺创作项目之一的话剧《喜相逢》日前披露，将由知名导演李伯南担任导演。 剧中以天通苑某小区自备井改造工程为核心线索，其他回天行动中包含的相关事件作为副线，将矛盾冲突串联起来。导演李伯南说，希望话剧《喜相逢》能够让大家看到回天三年行动计划中的酸甜苦辣，看到每个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据了解，该剧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国家话剧院剧场上演。 再来关注一下天津明天的演出。明天上午的10点半，光华剧院大剧场将会带来儿童剧《指尖上的童年》。下午的2点，张园剧场将会带来天津市曲艺团古曲专场。海河剧院将会带来评剧《卖油郎独占花魁》。明天晚上的7点15分，滨湖剧院将会带来京剧《罗成托照失空斩》。中国大戏院将会带来河北梆子《喜荣归》《三娘教子》。最后晚上的7点半，天津大剧院音乐厅将会带来大风二重奏音乐会。那想要关注更多的 3D 演出资讯，您可以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演出。 记者从北京市文物局了解到，勿忘初心，砥砺百年延庆区红色文化展昨天在延庆博物馆开展。400平方米的展区融入了延庆区重要的红色遗址遗迹、重要建筑和纪念设施，通过图片、音频、视频和文物回顾历史，讲述红色故事。据了解，展览将持续到12月31号。关注更多 3D 展览资讯，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展览。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来关注疫情。世界卫生组织网站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0点17分，全球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了595,149例，达到了1,958,869例。死亡病例增加了8804例，达到了4,189,148例。 日本政府新冠疫情专家小组组长尾申茂昨天警告说，日本正面临疫情爆发以来最严峻形势。防控的最大困难是民众对新冠病毒蔓延缺乏危机感，这将导致疫情进一步扩散。日本28号新增新冠确诊病例9583例，创疫情爆发以来最高纪录。东京都当天新增确诊病例3177例，同样刷新最高值。 韦申分析说，民众对疫情习以为常，高传染性变异病毒德尔塔毒株蔓延，冬季奥运会以及暑假人员流动增加将是导致今后日本疫情蔓延的主要原因。他呼吁日本政府采取举措强化民众的危机意识，发出比以往更明确更强有力的信号。 由于悉尼新冠疫情持续加剧，澳大利亚军方将派遣士兵协助当地落实封城措施。澳大利亚西南威尔士州29号新增239例本土新冠确诊病例，为疫情爆发以来单日新增最高纪录。州长贝雷吉克利安说，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 西南威尔士州的政府28号宣布，由于疫情不见好转，州首府悉尼将再次延长封城一个月到8月底。按照规定，民众只有在锻炼、从事必要工作、就医或者购买食品等必需品时才可以离家。 州警察总监富勒29号早些时候说，已经请求联邦政府派遣300名军人协助执行悉尼的封城措施。澳国防部长彼得·达顿随后确认，将于30号派兵前往悉尼，下周开始协助当地警方，确保民众遵守防疫限制措施。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英国首都伦敦的最新旅游景点大理石拱门山刚刚建成开放，众多游客便大失所望，纷纷吐槽这是大土堆。